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人为首，解除疾苦，唯医德在先，公而忘私，医道医途不负使命，医病医人正气凛然。请听中医访谈类栏目《平顺人生》。 全国的新老听众，大家好。我是平顺人生的狄老师。 他是出生在红旗下大山沟里的朴实少年。 小的时候家里穷，奶奶总是告诉我，有好吃的别自己吃，一定要把好吃的先送给别人，一辈子要做好事，好心惊动天和地。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进步的中医人。 学医不可半途而废，医学永远有解不开的难题，所以要有新方法。 他的人生无人能重来， 只有解除百姓的疾苦，我的内心才能安稳。 他就是中医人李老师。 有生之年，我想走出来，站出来，推动中医为百姓谋福。 轻轻松松听节目，快快乐乐学养生，平平顺顺安晚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补肾等各种健康问题都欢迎您拨打咨询电话400-099-2526 400-099-2526400-099-2526。李老师您好。 你好。全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平顺人生的李老师。哎呀，今天是咱们平顺人生和大家正式见面的第一天。因为今天呢开通了栏目电话。 可喜可贺呀。 我想一定有人会问啊，说李老师啊，为什么要把这节目和咱老百姓连在一起呢？我想说啊，我在过去的那么多年一直在一线给老百姓看病啊，但是我想说，真正需要我的人就是咱们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所以我这么多年呢，我一直致力于中药的剂型改革，剂型改革啥目的？我说过呀，那大胡子师傅常常告诉我呀，不管什么情况下，你都不能丢下不管。所以呀，我想说啊，咱们今天开线了，与大家见面了，见面干啥呢？要解决实际问题。也就是要重点解决三件事儿。哪三件？第一，就是要消除一体多病。你看当下的老年人的病最少的三种，最多的十几种，甚至还有的更多。 对。 这就所谓的一体多病吧。像这些情况我想说，你及时地打进电话来，咱们及时沟通，及时解决。这是第一。第二呢，要摆脱治病的大花销啊。这个大病重病啊，这一花就几十万，所以我要实现这样的目的。第三呢， 我要一如既往地帮助那贫困的重病儿童。 嗯， 啊，为啥？因为帮助一个孩子就等于拯救了一个家庭啊。 对， 所以这三件事是我永远要坚持做下去的事儿啊。另外，从今天开始啊，我要系统地讲解19种慢性疾病的课题报告啊。可以说啊，我这19种慢性疾病的课题报告是我原来啊经常在一些学术交流的时候看病时候的所讲的内容。 嗯， 哎，什么内涵呢？这19种慢性疾病的课题报告啊，我把那中医啊复杂的化繁为简，把人体的一体多病的慢性病，我把它简单了归纳为19种最常见的疾病，而且每一类疾病的预后和其他疾病的关联，哎，然后呢再如何的快速康复，这都是我多年总结下来的经验呢，都在这啊课题报告当中。 所以大家听节目还是会有很大的收获的。 嗯，哎，所以啊大家一定要认真听啊，认真记，记不下来的及时拨打电话，哎，及时解决啊。所以从今天开始啊，我希望我们有一个圆满的开始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路相伴，一路相随，一起重获健康，最终实现什么？不到99，谁也不要走。 人海茫茫，相遇难能可贵，彼此信任，打开你我心扉。为了健康智慧，我如痴如醉，天涯海角永远与你伴随。 简单一拍，却拍出来一场官司，巨额赔款背后，这其中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故事？敬请关注本期节目。 李老师，您说的太好了。那可以说从今天开始呢，您就要系统的给我们讲解各种慢性疾病了。 嗯， 听说您今天要讲的这类疾病，您呢把它称作为病宫。 嗯， 这其中有什么含义呢？ 哎呀，这病宫是哪儿的病呢？宫，皇宫的宫，宫殿的宫。啊，谁住在宫殿呢？ 皇上呗。 那不是我，那是皇帝。 嗯， 那是君主啊。皇帝病了，你这国家怎么办呢？哎，所以这个病是大病，就叫做心脏病。 嗯， 哎，那中医基础怎么说啊？心为君主之官，还有呢，心是五脏六腑之大主啊。你看看，这主子病了。 嗯， 哎，但是说到这儿，我想和大家说，这心脏病首先要怎么办呢？大家记住，尤其是在当下，你必须要做好心脏的三防。 嗯， 防什么？防心梗，防心衰，防猝死。 嗯， 警钟长鸣啊！啊，防心梗，为什么？你没有心梗，你还用支架搭桥吗？ 不用了。 还用去花那大价钱吗？还用去遭那个罪吗？哎，第二呢，防心衰。哎呀，我跟大家说吧，所有的心脏病最终的归宿都是心力衰竭呀。 嗯， 这不就心衰吗？啊，而且防心衰的内涵是什么？心衰不能逆转呐，叫不可逆呀。啊，也就是说那心脏的心肌细胞啊，一个一个的慢慢的衰亡，它没法逆转啊。所以我们能做到的是啥呀？就是任何的心脏病，只要你不培养到心衰的地步，它就有救。你比如说我，哎呀，心肌缺血，是吧？我心悸，我心慌，然后房颤早搏。我告诉你，这些都好办，只要你不发展到那心力衰竭的地步，那都有得救。 嗯， 这回明白了吧？ 明白了。 哎，你记住，所有的心脏病最后归结上都是心衰，所以一定要倍加重视防心衰。 嗯， 哎，第三呢， 防猝死，心源性猝死可怕呀，啊，怕在哪儿啊？三五分钟，这气儿就断了。所以一上三防啊，这是我重中之重的，在节目开始之前，啊，我温馨提示，郑重提示大家。 一句无声的诺言，默默地跟着你这么多年。当你累了倦了，我是寂寞难言，总是全心全意的出现在你面前。 所以啊，说到这儿，我想跟大家说啊，大家听好，一旦你出现啊后背发紧啊，左前臂疼痛，胸前区疼痛，尤其半夜凌晨三四点钟，如果出现这些症状，有的被憋醒的，有的憋的团团转的，啊，疼的受不了的，还有的呢，哎呦，吃一口东西，哎，就改善了。我告诉你，我提示你，你已经患上了心脏病。 哦，这些都是心脏病的症状。 先兆啊。那如果你再着点急，上点火，再累点儿，啊，哎呦，我上楼怎么出现明显的闷呢？气短呢？是几分钟都缓不过来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就百分百的是心脏病了，不用犹豫，不要徘徊了，这就是中医的博大呀，啊，有病早知道啊，啊，因为我常讲，那心脏的冠状动脉呀，它有一个很不好的特点，什么呢？这心脏它有极强的忍耐性，啥意思？你听我跟你说，如果这心脏的冠状动脉堵了30%的时候，这冠状动脉它就说了，我还行，血液还能通。等你堵了50%的时候呢，这血管又说话了，啊，我还凑合，这血液还通得过去。等你堵了70%的时候，它就告诉你了，哎呀，我不行了，我快堵死了，赶紧救救我吧。 可是70%已经是相当的危险了。 对喽。 中老年慢性病往往集中在早期脾胃吸收不畅，中期血液淤积不通，后期筋骨疏松错位，晚期精元散失不守。李老师依据中医开具合一的养生理论，提出中老年人四大健康目标：开脾胃、开血脉、聚筋骨、聚精元。全面开脾胃，不怕憋堵胀，能吃就是福；全面开血脉，不怕双梗堵，心脑常平安；全面聚筋骨，不怕酸麻痛，腰腿关节灵；全面聚精元，不怕身子虚，无病一身轻。外在打通经络，内在修复脾胃血脉筋骨筋元的四道健康防线，治慢病，防大病。祝天下父母早一天远离疾病，早一天收获健康。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099-2526，400-099-2526，400-099-2526。 好，咱们继续哈。节目讲了很多内容了，也不知大家呀听得怎么样，有没有感觉呀？说到这三房，我就想起我的一个病人啊，叫刘玉娥呀，当年是69岁呀。这个老大姐呀，她呢之前就有一点心脏病，但是呢不是太严重，所以自己也没放在心上。可有一天呢，在他家楼下有一个姓王的老头，这老头正在那儿打乒乓球呢，说打着打着呢，这老王都突然那球拍就掉地上了，这老头呢也没把那球拍捡起来。可这个时候，这刘大姐正好从那门出来，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就看到了，看到了就过去了，过去在老王头那个后背上啊，一边拍一边说，老王，你那球拍掉地上，你怎么不捡呢？可就是他这一拍不要紧呐、 就看到老王头整个一个人硬邦邦直挺挺的就朝后面就重重的摔了过去啊。哎呀，摔了过去，结果啊，送到医院里又是昏迷啊，又是抢救啊，最后诊断是脑梗和腰椎骨骨折。 嗯， 前前后后花了好几万。 哎呦， 不说，最后你猜怎么了？ 怎么了？ 老王头的儿，哎呀，可这刘玉娥呢，想不开呀。 嗯， 我就是那轻轻一拍那老王头，他就倒了，他就瘫了。 嗯， 嗯，然后这他的儿女呢，又这么一闹，怎么样？哎呀，这刘大姐呀，啊，就犯了病了，犯了这个心脏病了。他这一犯病，嘿，他的女儿也不干了。 哎呦，这双方这乱套了。 你老爹病了，我老娘病了， 嗯， 这两家的儿女都不干了。那不干的结果是啥呀？就打起来了，打起来了，就惊动了派出所。最后呢，最后没办法，哎，你派出所给调解呀，都是老邻老居的，你能怎么办呢？还就私下调解。 而且我相信这刘大姐一定心里感觉到很憋屈啊， 很委屈， 嗯， 你想不明白。但是那段时间里，刘大姐回忆跟我说啊，说她的心脏啊，哎呦喂，这憋屈憋屈啊，哎呀，我那心呢、啊、就像那刀扎一样，一弯一弯的呀，哎呀，每弯一次啊，我都上不来气儿啊。还有我那胸啊，那左胸啊，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啊。 嗯、 尤其到晚上，就像有人呢掐住他脖子一样，喘一口气儿都费劲，而且不敢躺， 嗯、 只能是歪在那儿，靠在那儿，一宿也睡不了几个小时觉，就是那眯着，嗯，而且说呢，哎呀，有好几次就出现了要死的感觉， 嗯， 那不就濒死感吗？ 对， 怎么了？浑身冒冷汗呢、啊。大汗淋漓呀、啊，半夜三更啊，检查血压，血压直线下降，啊、嗯，而且还说呢，他晚上只能眯那一会儿啊， 嗯、 眯那一会儿还做梦，噩梦。 这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太糟糕了。 哎呀，所以我说这刘玉娥呀，就在那短短十几天里，他的心脏病就是越来越重，最后到医院一查，给出的结果只有一个，要么支架，一到两个。要么搭桥，说他的冠状动脉已经严重的闭塞不通了。 哎呦，这用什么词形容呢？凭空降祸呀。 哎， 那后来他的这情况怎么样啊？这么严重。 是啊，哎呀，在当时刘玉娥呀来找我的时候，一进门啊就落泪了，和我说、 嗯、 李大夫啊，你得救救我呀，啊，我现在是啊，啊，死不起活不起。为啥呢？我真死了，我的儿女得替我还债呀。 嗯， 啊，而且一边哭一边说呀，哎呀，哎，把他这情况原原本本的跟我诉说了一遍。我听完呢，我就安慰他说：“我说刘大姐呀，咱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老王头那本来就是脑梗发作，啊，如果不是你去拍一下，换做别人，这个事儿他也是要发生的。” 对。 哎，另外呀、啊，当时我还安慰着刘大姐，我说、啊、如果那老王头醒过来了，我相信他一定不会怪你的。 嗯， 哎，我说当下最急于解决的是啥呀？你得赶紧把你的心脏病治好。哎，这老大姐就点点头。 嗯， 那接下来呢，我就给他了，嗯，全面的整体了查了查了他的病，啊，并且给他把了脉。哎呦。当时我跟大姐说呀，我说你的心脏病啊可不是一般的严重啊、 嗯、 啊，但是正赶上我那时候啊在哎这个临床实验的一二期呀、啊、哎我那手里呀、啊、有啊有啥呀、 嗯、 我掌握了心脏病很多详细的数据呀、啊、和病例呀、啊、然后我跟这啊刘大姐说，我说您放心，嗯、啊、尽管你的心脏病挺严重的，但是能给你治疗。啊，你呀、啊，你先回去吃，啊，但是要记住，啊，千万别再自己埋怨自己，自己吓唬自己了啊！ 嗯、 哎，我这么一说，没想到这老大姐微微的笑了，心呐、啊、宽了好多。 哎， 冲了我点点头。 您的话就是良药。 哎，然后就回去了。 他是出生在红旗下、大山沟里的朴实少年。 小的时候家里穷，奶奶总是告诉我，有好吃的别自己吃，一定要把好吃的先送给别人，一辈子要做好事，好心惊动天和地。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进步的中医人， 学医不可半途而废，医学永远有解不开的难题，所以要有新方法。 他的人生无人能重来， 只有解除百姓的疾苦，我的内心才能安稳。 他就是中医人李老师。 有生之年，我想走出来，站出来，推动中医，为百姓谋福。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099-2526，400-099-2526。哎呦，李老师，您说这个药它到底是怎么解决心脏病的呀？ 哎呦，一个健康的心脏啊，它离不开几个条件。我刚才说了，病宫，你要把病宫变成宫殿。怎么变呢？我总结九个字，骨溜溜，干净净，满登登。哎，没听过吧？什么骨溜溜啊？血管骨溜溜。你看通俗易懂吧？你血管一骨溜了，你那血液来呀、回呀、走啊，是不就通了？通了不憋了吧？还憋吗？通了还堵吗？不堵了，那你还能疼吗？大家来回答。这就叫骨溜溜，记住了吧？ 记住了。 什么叫干净净呢？哎，刚才说的是血管，干净净说的就是你的血液呀，叫干干净净啊。你那血管壁的油柳子把你那血管都快堵死了，你还不去净化血液，你还在那里一直就知道吃药，那叫南辕北辙呀。另外呢，满登登，什么满登登啊？哎呀，你那胃口要好啊，你那血液就满登登。也就说你的脾胃嘛，吃下来你能消化，消化了还吸收还利用，那叫脾胃的气血生化的源头你就有了。怎么实现这九个字啊？一开一句，你看看，一开开什么？开脾胃呀，气血生化有源呢，源头气血不断的供应，就像那抽水机似的，是吧？所以脾胃是气血的源头，让血液满登登。第一开这是啊，第二开呢，开血脉。血脉一开呀，就能把你那血管呢瘪呀、硬啊、没弹性的，都让它实现呢血管骨溜溜了。就是修复好血管之后啊，你那血管也不瘪了，也不塌陷了，这开血脉吗？一开一聚，聚什么呢？聚精元。精啊就是肾精，元就是元气啊。如果是精元足，你心脏跳动有力啊。精元不足呢，你那心脏的一个一个那细胞啊，就像一盘散沙一样，它跳动是无力的，所以你就感觉呢总是突突突、蹦蹦蹦，心慌的不得了。所以我常讲，一旦精元足了以后啊，散沙你听不明白，我再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种子知道吧？ 知道啊。 没种过地你还没听过吗？农民种下一粒种子，种在土地当中，那阳光一出来，那个种子就破土而出。 是。 那叫生命力啊。所以心脏的细胞也一样啊。你把那精元给它聚集以后啊，聚集在一起以后，那一个一个的细胞就重新的扑腾扑腾扑腾，哎，跳动有力了。它跳动有力了，你不就给力了吗？你什么给力？你那手脚啊，啊，走路啊，甚至这呼吸都有力了，是不是啊？ 所以李老师您讲的真的是非常的清晰明了。那我特别急切的想知道，有这么严重心脏病的刘阿姨，她后来这个情况怎么样了呢？ 哎呦，所以后来这老大姐呀，哎呦， 再来到我这里的时候啊，哎呦喂，那真是前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的整个人变了。我再看看他那口唇，原来是青紫青紫的，现在呢红润了，紫看不到了。你再看看他那眼神精神，用百姓的话叫倍儿精神，你看看吧。而且呢，哎呦，连跑带颠的进我门，而且大吵大嚷的说，哎呀李大夫，哎呦，真叫你说准了，老王头醒了。而且还说呢，他真的没埋怨我，说他自己当时就昏了过去，迷糊了过去。而且这老王头的子女也不跟他算账要钱了， 这心病去除了， 你看看。所以当时啊，我就笑了笑说，啊，我说你看你啊，你这不是好人有好报吗？对吧？哎呀，而且他还说呢，你看我的心脏啊，现在哎呀可好了，我能躺下了。哎呦，我这一觉睡得早上四五点钟还没睡醒呢，你这老头叫我，我说我再睡一会儿， 睡眠质量好了， 你看看。 干杯的水它把我滋养，干杯之火带给我方向，干杯多白云编织我梦想，干杯的阳光托起我心。 所以就说到这儿啊，我想多重复几句，尤其啊这刘玉娥那前胸啊就像刀一弯一弯那个疼没出现。然后他跟我说去了一趟医院，查一查，这自己也这心也落落底儿啊。哎呦，说医院说，哎呦，那原来啊那也查过，那挺重的，现在血管畅通无阻了，你看看。然后啊这刘大姐还说呢，我还有一个更大的好消息呢，就是那老王头啊，我去看过他一次，我就合着我自己吃的挺好，是不是这老王头吃了也能和我见到一样的效果呀？哎，所以呀、这老大姐去了就给这老王头送了两盒药。你看这老邻老居的啊，真是礼尚往来， 善良， 对吧？结果呀，这老王头说自己呢腰疼渐轻了，而且呢两个手这把着那床头能挪动了。你看看，这是刘大姐是更高兴了。所以她今天来呀、一是呢跟我说这好消息，另外呢就是还想再送去一些他们两个同时吃。你看看，说到这儿啊，我就跟大家说点专业的事儿啊。我一直在干什么？一直在致力于中药的剂型改革。这新剂型啊，大家没听过，哎呀，很多人都不知道啊。什么优势？它具备有两大优势：一，药性平和；二，药量足。药性平和不知大家能不能明白啊？老年人经得起常年吃苦寒的活血化瘀药吗？经不起，因为你体质太虚弱了啊，哎，你一定受不了的。所以呢，这新剂型啊，药性平和，不但不苦寒，而且还不燥热，叫不寒不燥。所以这个理论知识点，大家一定要掌握，我也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第二，药量足。哎呀，得心脏病的人都知道啊，哎呀，这不是一年两年得的，有的就十几年几十年，日积月累，冰冻三尺而形成的。而剂型改革之后呢，尤其说到药劲儿 ,35.7 比一呀、什么意思啊？他需要的原材 ,35.7 斤的药材才能加工成一斤的药。这是科学的数据啊。所以无论在药力啊还是药量方面都是十足的，这是它的优势。所以我们在临床一二期总结，减轻你疼啊闷啊憋啊胀啊一弯一弯的啊，指标平稳，也不疼了也不憋了也不闷了， 那不就远离了什么呀？远离了我刚才讲的心衰、心梗和猝死吗？ 对。 哎，我也真心希望啊，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咱们拥有一个健康的、有力的心脏，那就实现不到99，谁也不能走。 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一段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中老年慢性病往往集中在早期脾胃吸收不畅，中期血液淤积不通，后期筋骨疏松错位，晚期筋元散失不守。李老师依据中医开具合一的养生理论，提出中老年人四大健康目标：开脾胃、开血脉、聚筋骨、聚筋元。全面开脾胃，不怕憋堵胀，能吃就是福；全面开血脉，不怕双梗堵，心脑常平安；全面聚筋骨，不怕酸麻痛，腰腿关节灵；全面聚筋元，不怕身子虚，无病一身轻。外在打通经络，内在修复脾胃血脉筋骨筋元的四道健康防线，治慢病，防大病。祝天下父母早一天远离疾病，早一天收获健康。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你有心、脑、骨、肾等各种健康问题，都欢迎您拨打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这位朋友您好。 喂，你好啊。 你好，辛苦了。 哎，好。 我不是听了你的讲座啊，已经有一个礼拜了。 哦。 对您的挺感兴趣。 好。 下面吧，我先把我的病情吧跟你说一下，我病太多了。 太多了啊。 我是沈阳人，今年68岁。 哦，说吧。 一体多病，哎，一体多病，我就是，我是，哎呀，糖尿病嘛，25年， 哦， 高血压， 嗯， 完了，现在就是咋舒服那天嘛，就下子凉，冒凉汗， 哦，冒凉汗， 我关键就是这两种病嘛，就是我都说吃药的了，我现在主要是啥呢？ 嗯， 我去年6月19号吧，就发烧，身上起疙瘩，就得了一种那个。就是成人湿疹病， 哦， 就是这个病嘛，就特别人得的特别少，发烧， 关节病， 哎，对，各关节都疼， 嗯， 完了身上起疙瘩，完了不从去年6月19号住的院，是6月25号吧， 嗯， 就吃的激素，吃的美多乐， 哦， 当时吧吃的7片，完了，现在维持不都1年多了吗？ 嗯。还在吃这药对吧？ 还在吃，就是个脸嘛，像那激素脸，那挺老大的，你知道吧？ 那叫满月脸啊。 对，满月脸。 嗯， 哎呀，我这就这个毛病嘛，我寻思，哎呀，那个像李老师似的，能不能想想办法？我想怎的，我不能顶架吃激素，我吃激素 你呀，不总吃啊，你仍然在吃啊。 对呀，你不吃它就发烧啊。我今年2月28号不过完年嘛，我就这一点点减药，减完药以后吧， 嗯， 就剩1/4片了，完就反弹了， 嗯， 反弹了又加了2片，不是一直到现在嘛，也没敢减，就这不才减半片嘛，你不敢减呢， 你 呀， 我告诉你啊，你不吃就发烧啊， 对，太对了， 对，但是你再吃下去，啊，你那肾呐，你就给它吃下岗了。 我现在肾就有点不好了。 哎呀，你看看， 我这从2月之前嘛，以前的肾脏还行，没啥毛病，肌肝啥都正常。 哦、 现在就2月以后，现在就肌肝就有点高了，反正高的也不算太多吧，也就是100左右吧。 我告诉你，肌肝高、尿素氮高，还有蛋白高，这都说明什么问题？你要搞清楚啊！啊 啊！ 人呢是那就那一个本儿啊。 对对对。 先天的爹妈给的就那一个本儿，你上下岗了，你再想上岗，那就别等着上岗了。 对 对对。那叫肾功能衰竭。 也对对对。 衰竭啊，就得靠那机械设备帮你去排垃圾排毒了。 对，我明白。 啊， 完了，我跟你说，李老师哈，我这个带状疱疹完就没治好，到现在还一直在疼啊。 哎呀， 就是也吃老的中药了，针灸都不好。 嗯。 我现在还疼的挺厉害，就一天我就这么，我也不敢吃止疼片，它也不好使。 为啥不好使啊？ 不好使。 你听我的。尤其针对你的疱疹呢，关节疼必须要减量。带状疱疹包括那风湿关节病都是一个邪气害的，什么呢？就是那湿毒啊。 是湿毒。 对了，那湿毒从哪儿来呀？脾胃的门关着呢，叫开脾胃呀。 是。 对喽，所以药钻开脾胃，听懂了吗？ 听懂了。 你吃再好的药你不吸收，你不开门，有何意义呢？ 对对对。 再有的拉大便稀里哗啦都拉出去了，你吃一万块钱也没有意义呀。另外呢，开脾胃你的湿毒就没了，带状疱疹呢、荨麻疹呢、风疹呢、风沙呀，是吧？该排出去都排出去。为什么大家吃了之后排黄汗、排臭汗、排黏汗，对吗？这就不用我多解释了。第二，您的关节病吃激素，激素不好停啊，有瘾呐。啊， 对，不好停。 哎呦喂，那疼了就不吃，抓耳挠腮，是想放放不下，想拿还得拿起来，啊？ 不是，李老师，我问你一下，你说我就是吃七片激素，也不一点都不止疼，就是这个带状疱疹， 为什么 一点都不止疼？ 我说过了，不吸收， 是吧？ 不利用，没作用。这回懂了吗？ 懂了。 所以，我再重复一遍啊，咱们就有信心把激素减量。 是啊，那太好了。 但是你得听话呀，知道吗？ 嗯，听话，听话。 你别这拿着药片你舍不得放下呀。啊， 不可能，那不可能。现在我都 你又是高血压又糖尿病，最后归结到一个是心，一个是肾，一个是心衰，一个是肾衰。到那时候你叫天不灵，叫地不灵。 对对对， 知道吗？ 嗯。 你给家人带来多少麻烦呢？得呀，你动不了，得抬你去透析，知道吗？所以第一记住吧，开脾胃。第二呢，聚精元。啊，啥叫精元呢？你喘这口气就是精元，喘气都没力气了，你还有力气吃药吗？ 对。 对不对？我常说一句话，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那叫动力。啊，所以这精元一足，你的筋膜啊、骨膜啊、你的关节呀、啊，是吧，都会得到恢复，而且你不得肾病综合症啊。啊， 是，我就怕他得这个病嘛，你得这病咋整啊？这我都疼的，我都遭罪了都。 一定要抓紧时间，别让自己活遭罪，知道吧？哎，因为我常讲内外同治啊，啊， 哎， 你那脾胃再不打开，门再关着，你吃大米饭都不吸收，你的精元再不足，是吧？你的降糖药、降压药，是吧？还有那激素药，都会停留在你的血脉当中，去伤肝、伤肾。伤脏器， 那肯定的，都 对呀， 死了都完了都。 是啊， 哎呀，强活呀一天呢。 哎呀，是的呀，所以呀，你听到我节目，咱们就是有缘啊。 对呀， 有缘，咱说话要实在，那效果也实在，这才是呢。哎，我们踏实人干的事儿，明白了吧？ 明白，明白。 好， 李老师，我再简单说一下子， 说 话呗， 说吧。 他的他吧，就是。下肢静脉曲张，现在是那个动脉闭塞症，我现在吃你这个行不行？脚我有点麻。 你看，哎呀，这个就叫什么呢？听没听我节目说开血脉啊？啊， 听了。 你那门只开不关呐，叫静脉血回流受阻啊？为什么？还是精元亏，不能推动血液呀？ 啊。 下肢会静脉曲张，你的手上、胳膊上咋不静脉曲张呢？下面属阴呐、啊，它不属阳啊。阳就是动能啊，是不是？你给大家想一想啊，和那痔疮是一个病啊，知道吗？都是静脉血受阻，为什么？动力不足，血脉不通啊，所以针对你一开一句解决一身的老慢病啊。 那我就咱两口吃呗。 及时的用，及时的用，及时的康复，好不好？好了，好嘞。 哎， 太谢谢李老师了啊！ 不客气，再见 啊！ 哎，再见，再见啊， 再 见。嗯，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099-2526，400-099-2526，400-099-2526。这位朋友您好。 喂，你好啊。 啊，李老师您好，李老师。 哎，你好，你好。 可真是不容易。 哎， 您也是考大夫。 哇。 您不仅学识渊博，医术还高。 嗯。 您看我这年纪轻轻的，就得上了一身老年病。 嗯。 今天也是求李老师您帮帮我。 哎呀，什么问题呀？需要我帮帮啊？说吧。 是这样哈。我今年是38岁。 哎呦。 我是35岁那年生的孩子。 哦。 自打结婚就一直在要孩子。用过很多偏方，就去过很多医院。 哦。 哎呀，像中药汤子真是喝了不老少。 哎。 后来还是要不上，没办法。 哦。 这年纪大了就做了试管。 哦。 这生了孩子。 哦。 可是坐月子的时候啊。 哦。 家里发生点事儿啊。 哎。 这不是做生意赔钱了， 不开心的事儿 啊。家里也顾不上我。 哦。 再加上我这心情不好。上点火。 哎 就落下了病了。 什么病啊？ 血压高，有我一着急一上火，这血压一下就窜到200。 哎呦哎呦。 眼球啊硬邦邦的。 嗯。 眼眶也疼，脑袋还迷糊。 嗯。 总是觉得这辛苦啊，压气。 哎呦呦。 喘气费劲儿啊。 哦。 有时候还有那个偷停的情况呢。 哎呦喂，你这样。你这不只是血压病了。不仅仅是高血压了。你现在已经啊由高血压转移到心脏了，叫高心病。 哦哦。 哎，所以你现在有偷停，偷停可怕呀。我告诉你，那就会造成心肌和大脑细胞的啊一过性缺氧，造成昏迷、晕倒。一晕倒，是不是容易发生意外呢？我告诉你，非常危险，知道吗？哎， 知道了，李老师。你看，就说我老公吧，还总说我。 哎， 一天他一回家就看我那脸没一点血色，还说我总叹气，说家里这点财都让我给叹没了。 你看看， 哎呀，我也没办法，在家没事我就听广播。 嗯。 哎呀，哎呀，我听了，李老师，哎呀，你讲的挺好，我就想让你给我看看，我用这个药砖行不行？ 尤其你这个年龄段，你要再不及时用的话，40来岁，你说你倒了这家怎么办？ 哎呀，真是啊！ 那高血压、高心病，不就是血脉不开，你看精元不聚吗？常年吃那药，吃点有效，不吃就没效，那叫控制，是吧？一把一把吃，汤药一碗一碗喝，所以我这技改，就一开一聚。开血脉聚精元。 哦。 哎，你看很多人到医院年年到秋天去扩管，是不是？那也是开，治标不治本，都知道。哎，通一通好点，不通就坏了，又住院了，年年住院。而药砖呢，开血脉，是吧？哎，身体热乎乎乎的，大便畅通了，是吧？然后聚精元呢，精元足啊，你五脏六腑全自动，该吃吃，该喝喝，该动动。是不是就像那汽车油加足了，手机电充足了，是不是想干啥干啥呀？ 是。 哎，就这个道理，明白了吗？所以一定记住，这药砖一开一聚，越快越好，明白吗？ 好，我早点用。再一个，李老师，这些年哈，我还有个毛病，就是长期的那个失眠天天睡不好觉，真的是，我就想问问您，有什么快速解决这个失眠的小方子没啊？教教我啊！ 小方子哈，针对你这年轻啊，调理起来会容易一些，是吧？那你就买点什么？买点那酸枣仁打成粉。 酸枣仁。 打成粉，敛阴的，宁心的，宁心了不就睡着了吗？捏上的一小把，用那风湿膏啊，贴在肚脐眼上，一天一换。晚上贴，早晨起；晚上贴，早晨起。你睡觉，他值班。对失眠 有改善，但是咱中黄药砖很多人用上那到点儿了还睡不醒呢 啊， 你要配合上内外同治的话，我告诉你，你那睡眠呢那就坐上了地字头了。 哦，对对，那我现在赶紧用上。 啊、 你说这三岛人的中药店都有卖的？ 哪都有卖的啊。 哦， 找到李老师啊，你这小年轻的千万别得那大病，心脏病、 哎、 心衰，怎么办？那病都是拖出来的，再拖就拖医院去了，是不是啊？ 是啊。 哎。 啊、 好，再见。再见。 谢谢你啊， 再见。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一段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他是出生在红旗下大山沟里的朴实少年。 小的时候家里穷，奶奶总是告诉我，有好吃的别自己吃，一定要把好吃的先送给别人，一辈子要做好事，好心惊动天和地。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进步的中医人。 学医不可半途而废，医学永远有解不开的难题，所以要有新方法。 他的人生无人能重来， 只有解除百姓的疾苦，我的内心才能安稳。 他就是中医人李老师。 有生之年，我想走出来，站出来，推动中医为百姓谋福。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这位朋友您好。 喂，你好。 你好。 哎， 尊敬的李老师你好。 你好你好。嗯， 那个李老师，我听你节目吧， 哦， 我一直在听，不仅听，还每天还按时记笔记。 哎呀，真好！ 对我吧，感触很深，李老师 啊， 不仅在医学上吧，精益求精，就是、博大，而且在、奶奶那方面、家庭那方面也是大孝子。 哎呦， 所以说我非常的敬重你、啊，我是这个情况 啊， 我是在春节之前。几号几那我记不住了。 哦， 孩子在四院检查身体，非得让我去，说妈你去吧，去了。 嗯， 去了以后检查出来病了，做彩超是左肾4.5。 哎呦， 完了他说的比快点儿，医院的大夫非常好，也负责任。 嗯， 我就上了医大了，到医大做的CT 等了8天，因为我没有人儿，我孩子吧出差了。我等了8天，这8天孩子出差回来，头一天住院，第二天就手术了。这8天吧，长了6.5，完了、大夫给我手术的时候就说哈， 哎呦， 原来想给我保持一下，但是保持不了了，跟孩子说你妈就得全摘了， 就是左肾得全摘啊。 对，完这时候吧， 哎呦， 我有病也不知道东西南北呀、啊，孩子跟大夫研究。完就摘了， 哎呦，都已经摘除了是吗？ 摘完了，摘完了， 啊， 摘完以后吧，我也不瞒你，李老师有点吧蒙头大象的， 嗯， 要说不吃药吧，心里还不得劲儿， 嗯， 完我就听广播，听，但是李老师，我听你这广播吧， 嗯， 你一点不虚伪，非常真诚， 哎， 我吧就感觉到吧，这回我就来了一个就是救我的人、 哦、 啊，我这心里非常的激动。 哦， 这个时候吧，让我去复查的时候3个月， 嗯， 我就后背臀部腰疼，不敢照炕。 哦， 完那个大夫说的吧，与手术没关系，完一检查还腰突，嗯，完、 哦、 我还有静脉曲张。 呦， 我的意思是啥，李老师？ 嗯， 我吧愿意吃就是你这个药砖。 哦， 但是我吧，你帮我指导指导。 嗯， 我吃这药还因为我现在吧，就是我从昨天前天开始，这眼睛啊， 嗯， 我原来不是长得这样，现在两个眼睛肿的像灯泡似的。 您这两天又吃其他药了没有？ 吃了，吃了。 嗯、好了。 啊， 我就问明白了啊！ 啊， 药不对症，我告诉你，你停了也得七天到半个月才能药毒才能排干净， 是吧？是吧， 为啥？听好， 哎， 那是药就伤肝伤肾，但是呢，药效大于那毒素，它就不会肿啊， 对， 是不是？它毒素大于药效，那它就让你肿啊。 对对对对对对， 明白了吗？ 对， 所以 明白，李老师， 所以。啊，一暂时不用住院，再观察。第二，你那腰疼啊，说是腰托，我认为不是，你那腰托不是今天得的， 啊， 知道吗？都几十年了，你就有腰酸膝软呐、啊，没劲儿啊，对吧？那你怎么突然疼得受不了了呢？记住，绝对是你的动刀的手术摘肾的后遗症。 对。 哎呀，那么大个手术，肾都摘除了，能没有后遗症？骗谁呢？ 是，嗯， 你做个双眼皮还得十天半个月呢，是不是、啊？ 对对对。 哎，所以你这叫得术后恢复，拿啥恢复啊？准确的说，宗皇药砖一开一句。 好。 哎，一开一句什么？ 哎、 这个剂型，我不人实在吗？我这砖也实在。 啊、是。 哎，叫砖者实也，聚也。 是。 叫啥？口感良好，很容易下咽，不难喝。这是剂改的第一，第二呢，药效倍增，那是实话实说呀，是不是？所以像你这个啊，一开一聚，开血脉聚精元呐，啊，开血脉，小便正常，正常出汗，是吧？ 对， 正常排毒，聚精元呢，把你那个一个肾的负担给你减减，聚精元就是给你减负， 是 帮助你是吧？自然的去排垃圾，大便呢、小便呢、汗腺呢， 嗯， 哎。所以你看很多人用了出凉汗出娘汗出黄汗 是 哎，这些排出来再小便大便再正常，你就不用愁第二个肾了、 好好， 那就是要命的病了、 好 啊啊，怪我来晚了，哎呀，是的，所以咱这药砖呢啊，是中医药剂改的一个特殊的剂型， 是 一块一块的， 是 这个特点，哎，它就是浓缩啊，药物浓缩，药量大，药劲儿足，是不是？ 对， 你治病是为了好病，不能越吃越重啊。 对， 吃了眼睛也肿，腿也肿，那是要命的病啊！啊， 是，对对对对， 明白了吧？ 明白了，林老师 啊， 那我就按照你的叮嘱呗。 对呀、 啊， 没错，抓紧时间吧。最后啊，你有事儿没事儿，那、把那个娃娃抱球手精元做一做啊。 好 好的，再见。 好， 再见。 谢谢李老师。 不客气。哎，好，不客气。再见。 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099-2526 400-099-2526400-099-2526，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中老年慢性病往往集中在早期脾胃吸收不畅，中期血液淤积不通，后期筋骨疏松错位，晚期精元散失不守。李老师依据中医开具合一的养生理论，提出中老年人四大健康目标：开脾胃、开血脉、聚筋骨、聚精元。全面开脾胃，不怕憋堵胀，能吃就是福；全面开血脉，不怕双梗堵，心脑常平安；全面聚筋骨，不怕酸麻痛，腰腿关节灵；全面聚精元，不怕身子虚，无病一身轻。外在打通经络，内在修复脾胃血脉筋骨筋元的四道健康防线，治慢病防大病。祝天下父母早一天远离疾病，早一天收获健康。